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陆以前先生啊，新时期的一段京韵大鼓作品《激浪丹心》。第一时段呢，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继续通过京韵大鼓作品啊，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这位洛派京韵名家。 段好时光。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北京时间1点整，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耍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座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通过京韵大鼓作品啊，缅怀上周五刚刚不幸辞世的洛派京韵名家陆以勤先生。陆以勤先生呢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的特点，大胆的创新，通过很多的新作品、新尝试，进一步的发展了洛派艺术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我们来欣赏一段陆以勤先生啊演唱的京韵大鼓作品《红楼》题材的一段故事《鸳鸯剑》。 水的芙蓉，恰似地。